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隐倍量下的参数学习 EM 方法与混合模型。前面我曾介绍过隐马尔可夫和线性动态系统这一类隐变量的模型。所谓隐变量呢，表示的其实是数据的不完整性，也就是训练数据并不能给出关于模型结果的全部信息，因此呢，只能对模型当中未知的状态做出概率性的预测。在今天这一讲里，我将和你分享一种在隐变量模型的参数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方法，那就是期望最大化算法。期望最大化算法简称叫 EM 算法，是用于计算最大自然估计或者是最大后验估计的迭代方法。其中的期望步骤呢，利用当前的参数来生成关于隐变量概率的期望函数，最大化步骤则寻找让期望函数最大的一组参数，并将这组参数应用到下一轮的期望步骤中。如此循环往复，算法就可以估计出隐变量的这个概率的分布。 EM 算法它可以在不能直接求解方程的情况下找到统计模型的最大自然的参数，但是呢，不能保证收敛到全局的最优。一般来说，自然函数的最大化会涉及对所有未知的参量进行求导，这在隐变量模型当中呢是无法实现。那 EM 算法的解决方法呢，是将求解过程转化为一组互锁的方程，它们就像联动的齿轮一样，通过待求解的参数和未知的状态变量两者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交叉使用来求解最大的那个自然。具体的做法呢，是给两组未知数中的一组选择任意的取值，使用它们来估计另一组，然后使用这些更新的取值呢，来找到前一组更好的估计，在两者之间进行交替的这个操作，直到得到的值都收敛到一个固定的点。 EM 算法的实现方法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加以阐释，这个例子来源于期刊《自然生物技术》第26卷第8期上的论文《何为期望最大化算法》。考虑到之前关于贝叶斯统计的教程也是来源于这个期刊，概率推断与机器学习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解释 EM 算法的一个示例问题。假定有两枚不同的硬币 A 和 B， 它们的重量分布 θA 和 θB 是未知的，那这个数值到底等于多少呢？可以通过抛掷之后计算正反面各自出现的次数来加以估计。具体的估计方法呢，是在每一轮中我随机的抽一枚硬币抛掷10次，再将这个过程执行5轮，根据这50次投币的结果来计算 θA 和 θB 的最大自然估计。在文稿中图片所表示的单次实验当中，可以看到硬币 A 呢是被抽到了3次，30次投掷当中总共出现了24次的正面，那么硬币 B 被抽到2次，20次投掷里出现了9次的正面。那用最大自然估计就可以计算出来啊 ,θA 它的估计值等于 0.8, 那么 θB 呢就等于 0.45。这样的问题显然没有什么挑战性。可是如果作为观测者的我们只能知道每一轮当中出现的正反面结果，却不能得知到底选取的硬币是 A 还是 B 的话，问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里的硬币选择就是不能直接观测的这个隐变量啊，或者叫状态。如果把这个隐变量扔到一边不管呢，就没有办法估计未知的参数。可是如果要确定这一组隐变量的话，又得基于硬币的重量分布，也就是未知的参数，来进行这个最大自然估计。这样一来呢，问题就进入了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死胡同里面。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然数据当中的信息是不完整的，那就人为的给它补充完整。在这个问题当中，隐藏的硬币选择和待估计的重量分布，两者确定一个就可以确定另一个。由于这个观测结果呀，也就是正反面出现的次数直接给出了重量分布的信息，那就不妨人为的设定一组这个初始化的参数，戴帽子的 θA 和戴帽子的 θB，用这一组猜测的重量分布 去倒推每一轮使用的到底是哪个硬币，也就是隐藏的状态。计算出来的硬币选择呢，会被用来对原来随机产生的初始化的未知参数进行更新。如果硬币选择的结果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利用最大自然估计更新出新的参数，而更新的参数呢，又可以应用在观测结果上，对硬币的选择做出修正，从而呢，就形成了一个批评到自我批评这样的循环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持续到隐藏变量和未知参数的取值都不再发生变化，收敛之后，这个结果就是最终的输出。将上面的思路啊应用到文稿当中下一个图的投掷结果当中，就可以看到 EM 算法它的一个雏形。两个初始的参数被随机的设定为戴帽子的 θA 等于 0.6， 那么戴帽子 θB 等于 0.5， 这都是第一轮次啊初始化的参数，也就是第一轮次的参数。在这两个参数之下啊出现第一轮的结果，也就是五正五反的概率，可以由文稿中的公式来进行计算。那对计算出来的两个自然概率进行归一化，可以得到后验概率多少呢？ 0.45 和 0.55。 这说明如果初始的这个随机参数它是准确的话，那第一轮的结果更可能是由硬币 B 生成，也就是说我扔的这个硬币啊，选择的这个硬币是 B。 同样的道理呢，也可以计算出其他四轮的结果来自于不同硬币的后验概率。那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结果的图示。在已知硬币的选择的时候呢，所有正反面的结果都有明确的归属，它要么来自于 A， 要么来自于 B。 这时候利用后验概率就可以直接对硬币的选择来做出判断。结果是什么呢？14两轮使用的是硬币 B， 235这三轮使用的是硬币 A。 既然硬币的选择已经确定，这时候呢就可以利用最大自然估计，因为这个隐藏的状态已经确定下来了，它不再隐藏了。这时候结果和前文当中最大自然估计的结果是相同的。那么利用这一组更新之后的参数呢， θA 和 θB 又可以重新计算每一轮次抽取不同硬币的一个后验概率，也就是我用估计的参数反过来再去估计隐藏的变量。那么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虽然这种方法呀，它能够实现隐变量和参数的动态更新，但它呢还不是真正的 EM 算法，而是硬输出的 K 均值聚类。真正的 EM 算法它并不会将后验概率最大的值直接去付给隐变量，而是考虑它所有可能的取值，也就是考虑它的概率分布，在概率的框架下来进行分析。在前面例子当中，由于第一轮投掷硬币 A 的可能性是我们计算出来的后验概率等于 0.45， 那么硬币 A 对正反面出现次数的贡献就是 0.45，也就是说正反面里面我可以认为都有 45% 的次数是由 A 来贡献的。所以呢，在五次正面的结果当中，来源于 A 的就等于多少呢？5乘以 0.45 等于 2.25 次，来源于硬币 B 的就是 2.75 次。同样的道理，可以计算出其他轮次当中 A 和 B 各自的贡献，贡献的比例呢都和计算出来的后验概率是对应的。计算出 A 和 B 在不同轮次当中的贡献，就可以对未知参数做出更加精确的估计。在50次的投掷当中，硬币 A 它贡献了 21.3 次正面和 8.6 次反面，计算出来的值有零有整啊。这时候它的参数估计值就等于 0.71，θA 等于 0.71。 硬币 B 呢则是贡献了 11.7 次正面和 8.4 次反面，它的 θB 的估计值就等于 0.58。那利用这一组参数继续迭代更新呢，我相当于使用整个的概率分布去估计，也可以计算出最终的估计值。那么在这儿呢就不算了。上面的实例给出来的只是对 EM 算法一个直观的理解。那么在数学上呢， EM 算法是通过不断的局部逼近来解决自然概率最大化的问题。假定模型当中未知的参数是 θ， 隐藏的状态变量是 z， 那么输出的结果啊，或者叫输出的因变量是 y。那么三者呢就可以形成从 θ 到 z 到 y 这样的一个马尔可夫链啊，定义了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EM 算法呢相当于是通过 pz-θ， 也就是给定参数的情况下隐变量的条件概率它的最大化，来简化 py-θ， 也就是给定隐变量的条件下输出的条件概率的最大化。听起来挺复杂。下面呢 我将以算法在高斯混合模型当中的应用来说明这个过程。顾名思义，高斯混合模型是由 K 个高斯分布混合而成的模型。这个模型呢，在前面的第二十讲当中曾经有所提及啊，你可以往前翻一翻回顾一下。在高斯混合模型当中，每个高斯分布的系数派 K 可以看成是它出现的概率。模型生成的每个样本呢，都只能来自于混合模型里的唯一一个成分，不能既来自 A 又来自 B。就像在每一轮的投掷当中啊，我只能扔一枚硬币一样。作为一个生成模型，高斯混合首先按照概率派 K 来选择出 DK 个高斯分布，也就是 DK 个成分，再按照这个分布的概率密度采出来一个样本。所以呢，高斯分布的选择和样本的取值共同构成了这个混合模型的完备数据。但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呢，分布的选择是在生成数据的黑箱里完成的，我观察不到，不能够直接的观察，所以需要用演变量来 Z 的定义，而单独的观测数据 X 就只能够构成一个不完备的数据。对高斯混合模型的学习呢，实际上就是在给定不完备数据 X 的时候，估计模型当中所有的派 K 啊，还有高斯分布的均值 μK 还有方差 σK， 这些未知的参数呢，我可以把它统称为 θ。 那么最优的参数应该能够让数据的对数自然函数最大化啊，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对数自然的数学表达式。这个对数自然呢，涉及到对求和项进行对数的计算，这对于求解极值来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好在我们还有演变量，虽说混合模型当中存在着若干个成分，但是落实到单个的样本之上，每个样本呢只由其中的一个高斯分布产生。引入演变量呢，就能够确定这唯一的一个分布，也就是去掉上面的表达式当中对 K 的一个求和，从而呢避免了对求和项复杂的对数运算。如果已知每个样本 XN 所对应的演变量 ZNK 等于1的话，那么就是意味着dn 个样本是由 dk 个混合成分来产生的。利用这个信息，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对上面表达式的一个简化。但问题在于演变量本身也是随机变量啊，不是确定的，只能用概率来进行描述。如果将参数当前的估计值看作真实值的话，那它呢就可以和这个不完备的数据结合起来，用来呢对演变量的分布进行一个估计。演变量的分布它可以利用贝叶斯定理来计算，将这个混合参数派 K 看作先验概率，单个的高斯分布 nμK σK 看作自然概率，那就不难计算出演变量 ZNK 关于 K 的一个后验概率。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表达式。如果你对第20讲的内容还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后验概率呢，实际上就是我们那里提到的这个责任，也就是 γNK。其实呢，它就是 DK 个高斯分布对于样本的一个响应度。由于这里计算出来的后验呢是随机变量 ZNK 等于1的概率，那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这个 ZNK 的数学期望。有了演变量的后验概率之后，就可以把它带入到基于完备信息的这个对数自然概率当中，通过求和对演变量进行边际化的处理，把演变量给它消掉。求出的目标对数自然 L 呢，关于演变量 Z 的数学期望也叫做 Q 函数。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的数学表达式。把这个对演变量求解数学期望和对每个样本对数自然求和的顺序调转一下，也就是针对每个样本求出期望之后，再将所有的期望值进行一个求和，这时呢就可以得到完备数据下对数自然的数学期望。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期望步骤的最终结果，也就是上面我们求出来的数学期望。接下来的最大化步骤呢，就需要找到让上面这个表达式最大化的一个新的参数，也就是对参数做一个更新。这只需要对里面的未知量派 K、μK 还有 σK 分别求偏导就可以了啊，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学问题了。在 sklearn 当中啊 ，EM 算法被内嵌在 mixture 模块里面的 Gaussian mixture 类，调用这个类就相当于调用 EM 算法。用 Gaussian mixture 类对20支英超球队的聚类数据进行分类啊，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分类的结果。其中不同的高斯分布呢，是用不同颜色的椭圆来表示的。可以看出啊，每个高斯分布都由相距较近的这个点组成， 那你可以将高斯混合模型的结果，也就是 EM 的结果，和二试讲当中 K 均值的结果做一个比较，观察一下硬聚类和软聚类的区别。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期望最大化算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它在高斯混合模型当中的应用，包含着以下四个要点。第一，期望最大化算法呢，是通过迭代来求解让观测结果自然概率最大化的未知参数。第二，期望步骤计算完备数据的自然概率关于演变量的数学期望。第三，最大化步骤通过最大化期望步骤的结果来计算新的参数估计值。第四，期望最大化算法呢，主要用于高斯混合模型这一类含有演变量的概率模型的学习。除了高斯混合模型之外呢，对隐马尔可夫网络的学习也需要使用 EM 算法，这在前面的介绍里面呢有所提及。在隐马尔可夫的文献当中啊 ，EM 算法通常被称为 Bond Welch 算法，两者虽然名称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参考维基百科等资料了解 Bond Welch 算法的特点，并在这里